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。 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， 真的非常不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 I feel good， 这是任贤齐的一首歌曲，收录在他96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张很有名的专辑依靠当中。而这首歌的作词呢是小虫，这是他的老搭档了。而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的演唱者，他们是情歌对唱，而这两位呢可能接下来是一辈子的搭档了，他们是新婚的吴奇隆还有刘诗诗。来听到这一首有两个人合唱的婚礼进行曲，手牵手。 大手牵小手， 爱有起不走， 紧紧手牵手，幸福多更多。大手牵小手， 跟着眼节奏， 爱就是永远不放手。起爱情和浪花， 荡漾了整个盛夏。 知己牵牵小手放心上， 你是我 最甜蜜的牵挂。曾以为天堂在远方， 也孤独流年彷徨。 感谢有你在我的身旁，天堂才有了模样。快乐也为你，忧愁也为你，感受着爱的魔力。我不懂永远，永远有多远，我爱你不限时间。手牵手，大手牵小手， 爱有起不走， 请你和我微笑点点头。大手牵小手， 跟着感觉走， 爱守在下一个路口。手牵手， 大手牵小手，爱要去不走， 紧紧手牵手，幸福多更多。大手牵小手， 跟着感觉走， 就是永远不放手。 幸福甜蜜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于吴奇隆还有刘诗诗的《手牵手》。据制作人透露啊，原来这一首歌在创作的初期呢，是专门为了吴奇隆打造的一首献给诗诗的独唱歌曲。然后有一次聚会上面呢，就问了一句啊，说这个诗诗你要不要一起唱啊？没想到呢，诗诗欣然同意，就有了这一首两人甜蜜的对唱歌曲了。在这里还是要祝他们新婚快乐喽。

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27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各位大老师，以王中晚的林家金家走长，今晚去与王姓要三身体。 比心中女神进入梦，地下铁再遇她，沉默对望车厢中，地下铁邂逅她，车厢中的窗台最受用，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，快心里送，每天几分钟，共你心声已互通。旅程何美丽，如在爱情小说中。默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临，带着梦，又没有雨或风，何时渺然失放中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，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，令我心暗痛，道理说不通，被到高峰已剧终，爱情难结果，期望再回一秒钟，默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临，带着梦，又没有雨或风，何时渺然失放中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，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，热爱心里空， 陈百强《几分钟约会》，这是一个很青涩的关于暗恋的故事。有一个小伙子呢，每天遇到一个一起上地铁的女孩，后来呢小伙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，就展开了患得患失的几分钟车厢之旅。当男孩鼓足勇气准备找机会表白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不见了，而小伙子呢就只能默默地去等待了。是不是这个故事好像经常在偶像剧当中来看到，所以啊看到喜欢的就要赶紧抓紧机会表白了。接下来听到赵永华在沙漠的第七天。 第一天多你要做我的爱恋，第二天风沙飞来是我的眼，第三天仙人掌啊对我无言，第四天海市蜃楼在我面前，的誓言，第六天太阳烧着我的思念，第七天我的四海只冲上天，啊那里是我的水源，你走后绿洲只是一个荒原，我困在寂寞的沙漠 应该是赵咏华的一首老歌了。嗯，其实以前没有听过这首歌，是有一次在《康熙来了》节目当中听到之后就喜欢上，然后搜出来听。不知道你刚才听完之后是否也会爱上这样的一首老歌呢？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它不是老歌，但是它也是这一位歌手的经典代表曲目了。应该有很多人，特别是男生，都会哼唱出几句，因为唱出你的心声了吧？这是李玖哲的《想太多》。他的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感觉就像一个笔记本，写满了很多男生的一些小情绪哦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

怀若隐若现，像是变幻无常命中注定的情景。青春过了一半，爱是美酒楼另一半，爱是风尘沙砾吹入眼中，青春只剩一半，重伤的酒 谁都不必为我挽回。